本土民主反共普罗政治民生起义 myradio.hk 10月16日晚 MyRadio 8周年台慶聯歡晚會還有少量門票，各位可以把握最後的機會，在辦公時間裡面打 2467-3088 預約買票，到時見啦。 國師陳雲10分鐘籌款演唱會即將開始， 想聽陳雲開腔獻唱金曲，現在機會來了，接下來在10月16日 MyRadio 8周年台慶聯歡晚會入面， 陳雲將會上台激昂高歌， 為 MyRadio 籌募營運經費。 大家支持陳雲國師在台慶獻唱的話， 可以選擇親臨普羅政治學院捐贈現金或支票， 支票亦可以郵寄到普羅政治學院， 抬頭請寫普羅政治學院有限公司。 假如你有PayPal戶口， 你亦可以登入之後以轉帳的方式， 將贊助款項存入 hkproletariat@gmail.com， 同時註明贊助陳雲10分鐘台慶籌款演唱會。 如有查詢請電 2467-3088， 請大家踴躍捐書支持陳雲國師， 撐MyRadio。 又回到我們學生主場，我們上一節講了很多小店本土的東西，不如我們今次現在真的深化一點討論，我們首先就要講一下。 因為我上個星期四談了，他很強調這個星期四，因為我對於陳教授的敬佩很大，我就跟陳教授談了很久，陳教授說了一整天都講不到本土的定義，所以我們講了這麼多本土，不如真的說一下。真的深化一下，What the fuck is 本土，先講一下定義。我自己先說，我心目中本土的定義，第一件事就一定是本土，即是香港人優先，即是利益優先。第二件事呢， 就是要保護我們香港這個群體的文化和我們的價值。第三件事就是令到我們香港這個實體、這個族群的文化、價值和利益可以存續下去，這個就是我心目中對本土的定義。本土裏面就是一個很 core 概念，什麼是香港人，我們可能遲些就談到了。軒源怎麼看？軒源你先吧。好，其實<笑> 跟他有一點不同，我是另外一個方向去看。我自己覺得本土，其實講了主權移交了那麼久，一直已經開始很多人模糊中國和香港這個界線，但是自己我自己叫做我有親戚是在淪陷區，而我自己有時候都會回去淪陷區。 說錯話，糟糕了。有時候我都覺得大家的差別很大，無論你說語言上或文化上，其實真的差很遠，然後我就覺得香港自己真的是一個獨有的家園，屬於我們自己的地方。我沒有你想那麼長遠，我純粹覺得香港跟其他地方真的很不同，是一種 sense of belonging。 我講講啦，乜嘢叫本土呢？我覺得其實幾個問題嘅基本上，第一，乜嘢叫香港人？第二，香港人應該包容啲咩人？第三，香港人應該擁有乜嘢嘅權利？第四，香港人有咩權利唔應該被人剝奪？第三同第四兩個問題好似好似，但其實佢有唔同嘅。第五個問題就係當你放香港人同其他人存在嘅時候，咩情況香港人應該優先？ 這幾個問題解答到的話， 就會講到什麼叫做香港的本土。我們逐個問題來先。什麼是香港？我們是不是應該回顧一下，究竟本土這個字是哪裡來的？ 本土這個字，聽說要歸功於 就是雙飛一葉、就聽說是雙飛一葉、當年保護這個天色碼頭的時候呢提出來的、聽說是、 我還以為國師說的 不是的、又要做一下宣傳了小弟呢就寫了一篇文章呢就是和你飛飛就 VS 勇武派這樣呢上網或者富人媒體呢都是找到的、裡面呢曾經對於本土和勇武兩隻字在香港的泛用和提出呢就做了一個 in-depth 的 analysis 嗯、哇犀利佩服佩服 如果根據我這篇沒錯的話、我這篇沒錯就是雙輝一葉提出先的、本土但是勇武呢就是緊隨在雙輝一葉的、即是叫做、天星碼頭示威之後呢就由國師提出的、那現在今時今日兩個概念就好像撈到了但我們就先談本土先啦、 或者我們、如果在香港講本土呢就會即始終香港是一個未完成建構身份的地方啦、我們用一些比較鄰近地區例子啦、容易一點台灣最好啦、大家最主要用台灣做例子陳教授都用過台灣做例子台灣的本土呢就非常之、奇怪的因為它、以台灣的史觀來看呢、台灣呢是首先從河西統治時期啦跟住到清治時期日治時期這個所謂的中華民國流亡政府統治時期啦、這幾個時期去看你見到他們那個看的方式呢是以台灣島作為本位、多於為以台灣的統治國家作為本位、其實這個只是這一點呢已經很值得香港 去仿效、即不論是、今日你會見到的香港所謂的香港本土的書籍包括 Concessive of Hong Kong、又或者徐成恩的屈措的城邦之類呢你都會見到他們是以香港這個地理中心作為考慮多於說究竟誰統治他去做考慮、這樣的情況下呢你才會講到呢究竟哪一個叫做香港人什麼叫做不是香港人因為大家都知道香港有很多移民、即是、戰前的移民潮戰後的移民兩次移民潮呢都令我們香港多了很多不同的人口、如果你用、徐成恩的講法呢即是屈措的城邦的講法呢香港從來都是一個移民港咁呢、某程度上我都同意的即是因為香港人的大部分都是侨居过来香港即是避难的。但是我众所周知呢即是所谓真正本土香港的身份呢其实是来自于我们这一代的人。 没错。 我们先是在香港第一代出世的人。咁我们就会牵涉到两个概念啦。一来落即是上面走落来香港住了很多年的是不是香港人。二我们在土生土长的香港人是不是真的这样香港人。我哋有冇啲咩特別嘅共同嘅概念？ 咁再加埋係即係唔單止上面外地嚟咧，外國啊， 係啦係啦。 咁亦都有一個位置就好有趣嘅， 唔係大部分外國都喺上面噶， 唔係都 即係我意思喺地理位置喺上面，即係英國都喺我哋上面， 澳洲都得嘅 ，OK 啊， 南洋都得嘅，南洋 噶嘛， 就唔好加快件事先，我哋今日講明要認真嘅，係咪？ 對唔住， 不過到時教地咁，究竟 繼續啦， 菲律賓姐姐係咪香港人咧？咁樣 啲印尼姐姐 係啦，即係如果你解答唔到呢個位咧，你就解答唔到點解我哋心目中會排斥大陸人唔係香港人。即是新移民不是香港人亦都解答不到为什么我们排斥这个越南难民不是香港人为什么越南难民在住了十几年或者菲律宾姐姐在这里做了七年十年二十年为什么我们永远都不会接纳他们是香港人或者你会接纳啦所以我觉得这个位置都是很值得我们讨论的 对我觉得再举多几个例子才可以再定义相关的身份认同问题呢在、南洋地区是非常之常见的、例如在马来西亚有这个毛族啦这个印度裔和华裔三个身份的毛裔经常都煽动话要排斥这个华裔人民的、印尼更甚啦我母亲出世的地方印尼更加疯狂、几次大屠杀华人啦等等的即是为了构造这个身份认同但他们跟我们不同的、他们那个所謂的本土 local 即是真的在那裡出世的人而延綿的代數比較多人數都是 dominant 的即是比較多 最重要是他們有那個 sovereignty 去執行這個排華的能力啦、 其實呢在這個殖民時代他都有這件事發生的 是 但是就、一般而言都是因為利益衝突所以才排華的咁其實就算以今日香港今時今日嘅排華啦 ，OK， 假設我哋即係我哋唔係中國人嘅講法，咁我哋講排華咧，其實某程度上都係利益衝突嘅問題，即係牽涉權利分配 資源， 牽涉權利分配問題，所以先會問緊邊個係香港人我哋係要 justify 我哋要去排華，所以我哋要問究竟邊個 係香港人？我嗰樣即係比較 extra 少嘅就係咧，我覺得依一啲小學嗰啲教科書啊，佢哋會好中意點解講自己係一個中國人咧？就係話因為黑頭髮、黑眼睛。 星、黃皮膚，即係中國人啦。但最好笑嘅就係有啲即係講緊係一啲美籍嘅叫華人啦。咁其實佢哋都講到明自己其實唔係一個中國人。 其實都唔撚使講咁遠啦。Minions 係咪華人咧？即係屌你有咩人黑頭膚、黑頭髮、黃皮膚、黑眼睛啊嘛？係咪？ 即係所以我覺得就係呢一啲就係講緊類似點解我哋要排華？其實因為 唔係即係唔好交翻件事就係血緣究竟掂唔掂新聞？自己是中國人定是香港人，亦或者是兩人都不是， 或者外表因素是不是真的可以決定到呢？ 明顯其實你見到，當然這個答案是不對的，因為明顯我們其實今天香港今時今日要講香港人，其實是認同感的問題。 其實你見很多那些南亞裔的人啊，或者是一些真的叫做外國勢力啦，嗰啲其實佢哋都可能係香港人嚟。 係啦，仲要加多點嘅就係，起碼佢要同我哋冇特別大嘅利益衝突。呢個我哋就可以接受啦。呢個就係所謂嘅包容包容非香港血裔以外嘅人。 即係其實依家我覺得就會去到一個問題，就係話我哋究竟有啲乜嘢人，我哋係要包容佢咧？有啲乜嘢人係唔想包容佢咧？ 不如喺例子嗰度，即係我哋再歸納一個觀點啦。即係嗱，喬寶寶，我諗大家都當佢即係自己人啦，係嘛？咁啊，即係好多香港人咁，你都當自己。咁周寶松咧，係嘛？即係都係新移民啦，叫做。咁但係即係主流嘅香港人都當佢香港人。咁啊變咗咧，有好多咧，即係喬寶寶就係印度啦，咁啊周寶松就係中國落嚟啦，咁樣。咁啊，周寶松嘅普通話廣東話甚至唔係好正添。咁啊，陳允忠教授就馬拉過嚟啊，咁樣。咁但係呢扎人咧，我哋 generally 咧或者好正常嚟講咧，都會將佢哋當作香港人。咁變咗咧，我覺得啦，我歸納出嚟，我對於香港人嘅睇法乜嘢咧？其實我自己咧，將重慶大廈嗰啲朋友咧、啲朋友咧，都當係香港人。咁我自己歸納出嚟嘅共通點就係一咧，嚇一就係要長期喺香港居住，以香港為家，同埋唯一嘅家。咁第二個點咧，就係認同香港嘅價值同埋文化。咁同埋第三個點，我覺得最緊要咧。就係、是、即係我又唔好識翻譯，就係、是、pledge to protect Hong Kong，即係咩？即係要宣誓及立志，忠誠地保護香港。所以我覺得呢三個點咧係構成香港人呢個要素最緊要嘅問題。咁變咗點解我哋會覺得好多喂屌新移民唔撚係香港人？你啲撲街王，你躝撚翻去？點解我哋會咁樣睇咧？即係第一件事，佢第二同埋第三點咧都係唔滿足嘅。第二點，佢哋都唔認同香港文化，覺得香港文化戇鳩鳩嘅資本主義，啲學校我個仔我都唔到。啊！啲排優質人 講緊廣東話， 係排到都幾辛苦。 佢哋會覺得屌啲小學唔用普通話教書喎，好有問題。 同埋佢第三點咧，即係 patchable 咧，香港佢哋係會覺得咧，如果香港有咩事咧，佢係會即刻攬翻上大陸。 啱啊，係啊。 咁所以我哋覺得即係。我哋唔認同某啲人就係香港人咧，係真係有其原因嘅。 其實我覺得唔單止係 protect 呢樣嘢，我自己會可能我自己睇法會加多點，就係佢哋會唔會係真係肯融入香港呢個地方？係融入啊！因為講緊即係我淨係講粵語咁樣，即係譬如湯唯，大家覺唔覺得佢係香港人？即係佢衰啲嚟講，佢係新移民嚟喎。但係其實點解大家會覺得佢係一個香港人啦？因為佢真係好努力去融入香港呢個地方啊嘛。係啊，即係呢一樣嘢就係、是。即係最重要，我覺得構成香港人呢一個觀點就係話，究竟佢點樣去融入咯？而融入個點係點樣樣？即係你見到一啲可能講大媽嗰啲咁走到落嚟咁樣喺度跳舞咁樣，點解我哋唔中意佢哋？可能佢哋都係以香港為家，但係就係佢唔肯融入啊！即係佢繼續要用翻佢哋以前嗰一套。咁如果你係沿用翻以前嗰一套，咁點解你要走嚟香港啫？因為我一路有個疑問咯，呢度就係 嗱，但係好奇怪喎。嗱，呢個純粹即係做啲 counter 叫問啦。喺佢哋嘅角度嚟講咧，佢哋會覺得咧，即係例如好簡單，點解香港要講廣東話咧？佢哋會認為香港作為即係廣東話作為呢個匪語啦，即係普通話嘅方言係啦。佢哋會覺得我去上海又唔使講上海話，我去重慶又唔使講重慶話，點解我落嚟香港要講廣東話咧？嗱，呢一類咁嘅討論咧，喺各大唔同層面，包括係跳舞啦，包括係甚至係買樓啦，應唔應該上居屋啦，等等嘅討論咧，都經常出現嘅。當你諗深層，你會發覺呢種咁嘅討論咧，其實係攻佢贏自我輸。佢冇， 因為我記得前幾日係睇到間報道好好笑，即係有個華人啦，叫做咁就去呢個日本啦，就去係咪唔係華人黃蟲啊？係去日本就賣嘢，跟住咧佢又聽到啲百貨公司咁嚟宣傳佢哋賣啲嘢，跟住會講普通話。 跟住你話啊，中國人就強大啦，所以連人哋啲小日本啊都要講呢啲普通話就我哋咁樣樣。佢哋嘅心態就係覺得自己嘅國家要越強大，人哋講佢嗰種語言就係人哋去屈服、臣服緊佢哋，始終而唔係嗰種融入嗰一樣嘢咯。 即係咁樣講，呢、這個就唔係話 so called 王咧，或者係我哋內地唔好內地啦，即係中國人咧，即係一個獨有嘅現象嚟。你睇翻咧，呢歷史上咧好多嘅國家元首咧去外地咧去會議咧，佢哋明明係識嗰、那個佢即係去到訪國家嗰個語言咧，佢都唔會講嘅。 係， 比若話咧。這個法國元首去英國訪問咧，佢都唔會講英文，佢真係寧願講法文。佢明明聽得明阿 Queen 講乜嘢嘅，佢都要 translate 喺隔離。背後嘅意思係乜嘢呢？就係作為一種文化，同另外一種文化一種抗爭。即係我係唔會屈服於你嘅文化。 要尊重自己嗰種 語言。咁但係今時今日香港人好得意嘅喎，佢真係主動迎合，即係中國人講普通話嘅，即係主動係去重遞人哋個文化嘅。咁中國人落到嚟香港喎，咁你既然都重遞我，咁我一定。好開心㗎，咁即係我係霸權啦，我係文化，我正啊嘛，咁所以你先講。係 咯， 係 咯。 所以呢個咧就的確就唔係中國人獨有嘅心態，但係問題是香港人就好戇居啦，喺呢啲位置自我放棄。 哇！我再補充多點啦，其實我哋唔淨係指文化上放棄嘅，我哋其實喺不同經濟層面都有放棄過呢、這、一個，即係我哋香港固有嘅優勢。即係好簡單，眾所周知，香港非常著名嘅行業金融會計呢啲啦，四大會計師行香港都有公司啦。咁其實大家都知道咧，當年 SIPA 咧，即係存在嘅時候咧，咁啊聲稱我哋會同呢個匪區嘅會計公司會有啲交流。 交流 係咁啊，保送香港啲會計師上去啊，保送上啲落嚟啊。咁但係結論係乜嘢啊？香港人放棄咗自己喺香港嘅會計優勢，即係咁咧就俾大陸嘅落嚟，但係香港人上唔到去，因為香港變咗境外嘅專業人士，好神奇啊！你就會見到咧，大陸咧好識咧去玩呢啲咁嘅規矩，就係佢咧會首先咧氹你去簽一啲文件，令你自降優勢，跟住咧俾你去。以為你自己有著數啦，但結果佢就湧一堆人落嚟。相同的條件在小弟的工作領域都經常常見嘅，即係我哋作為香港人是極度難使用大陸的設備。相反而佢哋要用我哋的設備是非常之容易嘅，你會見到佢哋就應該有個雙重標準喺度，喺無論係任何情況，經濟啦、文化啦、藝術交流啦、語言啦，都存在 嘅。所以調翻轉頭就係講翻都係本土價值的問題。係 啊， 佢就要不斷用即係可能 SIPA 又好，即係語言又好，即係潛移默化，即係所謂官場潛規則又好，佢就要不斷破壞你呢個香港作為一個。即是傳統咧，就離岸特區咧嘅嗰一套固有嘅文化啦、價值啦、信條啦，或者係嗰套規矩嘅，咁咧就佢就將你呢啲嘢咧，香港啲獨有嘅文化，即係我哋本土應該去保護嘅文化同價值咧，佢將你慢慢蠶食之後咧，香港人呢一嚿嘢咧，慢慢就要失去咗，即係以呢一個小日本嘅講法嚟講咧，就失去咗國魂。咁依家未立國啦，咁啊，即係民族之魂啦，我哋可以咁講。 國族魂， 國族魂， 港魂， 港魂。即係當一個民族冇咗佢嘅精神文化，冇咗佢價值，冇咗佢信條，我哋所賴以信奉嘅廉潔奉公、法治、自由等等、開放等等精神，都被中共嗰一套體制同化咗之後咧，我哋仲有千千萬萬間公和豆品店啊，千千萬萬個本土農業啊，千千萬萬間中大涼茶鋪都係冇撚用嘅，因為我哋國魂已經死亡。咁所以變咗，我覺得比起呢個小店咧，即係可能左翼嘅朋友唔係會，即係唔係咁同意我啦。我覺得比起保護小店咧，保護香港人嘅精神文化，保護我哋香港人嘅價值同信條係更加緊要。 咁你就會見到其實呢件事就上面咧就衍生咗個優先次序嘅問題。究竟我哋即係好多時左翼朋友咧都好中意問：你咁中意保護本土，點解你唔會保護本土農業啊？咁之類。嗱，呢個就牽涉喂，我哋而家用一個更加迫切嘅問題，我哋要處理嘅就係、究竟我哋應該點樣去處理我哋同呢個界河以北嘅關係咧？嗱，但係好多時咧，我哋會聽到其他人執行呢個問題嘅時候咧，就會話點解唔處理咗其他嘢先啊？其他嘢先，因為歸根究底咧，我哋而家。最核心的問題， 你不解決呢嚿嘢，其實你根本爭取不到其他嘢， 乜撚都唔使做， 乜撚都唔使做， 基本上咩都唔使做， 係啦，即係嗰個問題就同一個問題啦。我就從來都好撚支持咧，就世界和平，我就支持阿非拉人民大團結，我亦都支持呢、這個即係阿拉伯人民咧反抗以色列暴政。咁問題呢啲嘢咧，我係幫唔到手噶嘛。 唔係，即係呢樣嘢，我覺得即係好啱嘅一樣嘢，就係話你講就人邊個唔中意啫。你肯欲落幾多少力去做咧？呢樣嘢 講就天下無敵，做就需要人力。咁就呢啲就 即係買嘢呢啲。 嗱，佢講啊啫，佢講啊啫，唔識佢啊， 唔識佢啊。而家譚生 send 俾王信啊嘛， 快快邊唔好鬧我啊！ 邊唔好鬧我， 快邊頭歸喺佢度。 嗱，即係係咯 係咯。咁你所以就會見到咧，嗱，本土呢件事咧，雖然佢好難一兩句做定義，但其實大家都好清楚，不論情感上，我哋熱衷於某隊球隊，定係 whatever， 或者你呢個理智上，我都清楚知道邊啲奶粉唔應該運去邊個地方。其實我哋好清楚嘅，只不過我哋好多時咧將佢放咗喺唔同嘅環境度，我哋用判斷先後次序嘅時候咧， 就錯咗。 係啦，係啦，係啦，或者用錯，直情將佢當咗個頭盔咁去用，係啦，本土農業啊，本土小店啊，咁就好啦。 又講個即係又講個例子啊，係咪？即係菜園村嗰陣時候就啲村民啊，或者啲災朋友就成日都埋怨點解大家唔幫助佢哋啊咁樣。咁依家啲朋友咧又好熱烈咁喺東北咁搞緊呢個反規劃啊，搞緊保育。咁但係即係問一個好簡單嘅問題啦。我用同樣嘅 effort， 我究竟應該去搞呢、這個由反東北嘅規劃去建設呢個香港人嘅所謂嘅國運，或者去建設翻香港人嘅精神，保護翻香港人嘅價值，呢、這、一個係叫做 effective 啲咧，定係話我全力幫呢全力宣揚香港人嘅足球隊？嚇、即係抗擊呢個共匪， 靴哥哥啊， 靴哥哥 唔得 喺呢樣，唔係即係喺呢樣嘢嗰度，兩樣嘢保護東北同埋呢個抗擊共匪喺呢個足球比賽上面，咁邊一樣係更加能夠快捷有效咁樣建設到香港人所謂嘅 nationality 咧？咁樣即係嗰個答案係顯而易見嘅。咁但係左翼嘅朋友咧就會成日咧即係同我哋用唔同嘅 mindset， 即係唔能夠話佢哋係錯啦。咁但係問題佢哋嘅 mindset 就係 what should do should do， 即係所有應該做嘅嘢佢就一嘢撲埋去做。系啦，咁所以阿非拉人民大团结又要去做，阿拉伯人民反抗以色列暴政又要去做，世界和平都要去做，最尾就系乜嘢？最尾就系乜柒都做唔到，即系呢个系好现实嘅。所有做嘢都系一个门槛，即系亦都系我哋上一节讲过，系有门槛。你唔过个门槛咧，你所有 effort 都系冇用嘅。咁所以咧，我认为即系左翼嘅朋友，亦都有阵时真系要认清嘅。 要考虑下究竟边个先系优先次序 啦， 同埋点样做先真系有效。 集中力量啦，集中力量，即系我觉得呢个好必要。 其实我你讲真嘅， 其实就算本土派自己本身咧，今时今日都面对差唔多嘅问题，即系呢个所谓嘅动员乏力嘅问题。其实个问题都同一个道理嘅，就系、是、好多时咧揾唔啱着力点去做，咁你就挑唔起成个杠杆。好多例如好简单，踢波个都支持，落去酒吧兜个圈，一地都系人，就算坐满都有人。好簡單，因為大家有嗰種心去做嘛。相反而言，點解上次好似叻西嗰次咩玩樂器嘛，大衛？ 係 點解會支持嘅人數會咁少啊？定係點？大家覺得呢件事衰眼嘛，或者佢個意思唔係真係好大，你就會見到其實香港人係有個心喺度，但你俾唔到嗰個共光效應佢咧，咁成件事就 fail 咗啦。對於任何嘅情況都 係 一樣。 其實翻返去第一節講咧，就係、是、其實我哋好多時候我哋要聚焦喺一個問題上炒大佢咯。 系啦，系啦， 炒唔大，其實你根本就喚唔醒，真係啲人唔肯出嚟幫手。 係， 即係我有一樣嘢又係想講嘅，即係而家咧，即係啱啱因為講到香港人，即係點樣睇自己係咪一個香港人？即係我哋啱啱我哋討論咗係我哋咁樣睇啫。但係其實講緊有好多叫做上咗年紀嗰一啲中年嘅人咧，咁佢哋點睇香港人咧？佢哋會覺得，如果香港呢度有利益，咁我咪香港人咯。如果中共呢、這個中共政權底下嘅人民有呢個利益嘅時候， 我舉個例子啦。我間唔中都會搭的士咁，都我同你一樣啦，好中意搭的士。咁搭的士都會同啲的士阿叔傾下，即係近嚟嘅政治議題啊，或者時事議題。嗱，好多時咧，佢哋咧對於一啲侵犯香港利益嘅嘢咧，佢都會明顯地反對。即係例如運奶粉，邊個唔想打窒水貨客？ 係 走私犯，對唔住，係啦，係啦，名不正則言不順，係啦，咁邊個唔想即係樂器可以入到閘啊？但係個問題係好多時候，當你去問一啲比較深嘅問題，例如你覺得你自己係唔係中國人，佢哋又會覺得自己係中國人。嗱，你會見到咧呢件事係好常見，喺好多唔同嘅界別或者議題都好常見，就係佢哋做咗啲利益上或者啲好少嘅議題咧，佢哋好清楚自己要啲咩， 要反對即係人哋中共落嚟嘅殖民咁樣呢樣嘢， 佢哋好清楚，好清楚啊！但係當你問佢係唔係中國人嘅時候咧，佢好多時佢。一方面唔想得失其他人啦，又或者佢純粹有套所謂嘅中國情操咧，佢哋呢方面比較含糊其詞，或者講唔出一個完整嘅邏輯。而呢件事咧喺上咗年紀嘅人上面咧係好常見。 在不同的本土派入面很多時候都會宣揚，都會很激烈地問你是不是一定是香港人，你是香港人就不要認自己中國人。但這件事在後生仔頭腦清晰的人上面是生效，但是在中老年人上面這件事不是真的很生效。 其實我不可以說他們其實是未發展的，他們老部我不覺得是這樣，其實我覺得反而是真的利益這一方面咯。即究竟其實我覺得即如果我代入他們的心態就是喂大佬，那我認自己是香港人有什麼利益先？我真的跟你們班仆街走出去抗爭，我都諗住我得到啲咩先？即係佢哋會諗呢一樣嘢咯。從一個既得利益者嘅角度去睇成件事咯。 即係市井市民咧，好多時候咧，即係以我嘅睇法咧，係比起我哋好多左翼嘅朋友咧，係更加在地，而且都係更加之清楚咧自己。Which is 咧，當每一個自己聯合起嚟咧，就係成個所有香港人嘅本體，竟需要啲乜嘢？有陣時過於抽離嘅理論咧，係。一嚟冇市場之餘咧，其實好多時候真係偏離咗咧真正我哋香港市民本土人嘅需要嘅。喂，的士司機，屌你老尾，你阻撚住我揾食，咁咪嚼鳩你咯。我搭火車翻學，你老尾你嗰啲夾啊拖撚住我只腳，咪踢鳩你做乜春啫？喂，咁你呢啲時候你嘅利益受到侵犯，你嘅情緒被挑動咧，你就要做一啲人類最應該做嘅嘢，最自然嘅本能就係自衛。咁但系咧，你又要即系另外一方面咧，你啲左翼理論家又同佢講唔得嘅，你要保留你嘅道德情操，你嘅道德高地。咁樣就算佢， 你唔可以踢佢，要譴責佢。 你同佢利益有侵，即係有衝突都好咧，你應該道德正常先。即係點解我嘅利益會優先過佢嘅利益咧？嗱，唔好話道德正常係唔啱嘅，的確咧，我嘅利益咧，即係 even 喺功利主義嘅角度咧，唔一定係真係比你嘅利益更加重要。問題係，屌佢打你啊，你唔識自衛。你嗨到佢咧，佢就打到你变猪头。咁呢个成个权力嗰个关系系唔对等嘅，系做唔到嗰个 so call 嘅动态平衡。咁最尾变咗香港人就一方面嚟俾人欺压。 呢个就同其实第一节讲嘅差唔多，就系我哋其实左翼朋友咧，好多时咧就会 set 咗个 barrier 俾普通嘅市井市民。嗰个 barrier 就唔系头先我所讲嘅一个 economic barrier， 即系唔系一个经济嘅规限，而系一个知识嘅规限。我阿爸嗰啲點識道德正誠啊？道德兩字點寫都唔識啦，你同佢講啲咁嘅嘢，係啦，或者你落去同阿文巴即係阿維園嗰、那個，你最多咪就係識講咩美國打中國嘅啫。佢哋嗱即係 harsh 啲咁講啦，佢哋嘅知識水平因為佢哋嘅年紀或者唔係受限於某個地方，你一可以識個咁高嘅階梯俾人哋，你根本連佢哋嘅。欲望佢哋嘅思考都冇咗，跟住你仲要屈佢哋係某啲係屈啦，某啲係真心啦，話佢哋係投共啊，或者點樣咁樣嘅討論咧，其實係超級唔健康，或者你係窒礙咗成個討論嘅發展。 其實咪就係議員對立咗成個政治，用政治見解去對立曬全部嘢咯。 甚至我會覺得呢一種係一種知識分子嘅歧視嚟嘅。 係啦， 即係你有讀過理論，你就大撚曬。啊、即係知識分子的道德就大撚曬，咁我呢個小市民的利益咧就冇用啦咁樣。 喂，你聽唔明？你翻去讀書先啦。 咁即係咁樣，你要諗下究竟當年嗰啲人發展嗰啲理論嘅時候，究竟佢係身處一個咩環境？例如好簡單，大家最中意講嘅馬克思，佢身處究竟係一個咩環境咧？究竟十八世紀中期，究竟係有咩事發生咗咧？有咩勞工剝削？點解佢會提出所謂嘅剝削論咧？ 咁所以 全部都要講嘅。 所以一句講曬咧，利益最尾咧都係為市民理論咧，最尾都係。為市民的利益服務嘅咁， 咁我哋今日都講咗好多嘢啦。咁其實大家亦無論你認唔認同你自己係咪香港人都好啦，都希望你為香港呢個地方 好開心啊！即係本土民主反共，我哋今日終於講咗本土， 係啦， 係啦。咁希望咧，即係都提提大家，我哋嘅賭注係繼續生效嘅。如果呢一個青年新政攞到四席，或者民主派喺今次區選裏邊嘅 即係議席多過上一屆， 多過上次啦。系啦，學生之場係會收 氣嘅， 系 啦。好啦，咁都多謝阿軒源嘅， 多謝軒源，珍惜埋我哋最後幾集。好， 拜拜。 10月16日晚 ，My Radio 8周年台慶聯歡晚會，仲有少量門票，嗱，各位可以把握最後嘅機會，喺辦公時間裏面打24673088預約買飛，到時見啦。